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哇，今次得翻我一条友，好孤单、啊。梗系几孤单下噶，因为神秘嘅老温又唔喺度啊，咁嗰啲主力都唔喺度。今日啊，都有特别嘅嘉宾啊，叫做列当道啊，好似讲踢波，同你倾踢波，同大家打下招呼先啊，列当道。 大家好，欢迎收睇啊。 咁啊，今次揾佢倾一啲咧，虽然男人，我哋两个都男人啦，但系都可以分享翻啲喺台湾生小朋友嘅经验嘅，因为。生仔唔系就系女人嘅事噶嘛，男人都好多嘢负责，同埋可以讲翻一啲喺台湾生仔，香港咩唔同啊？又或者个流程点样？因为阿列当道咧就旧年年尾啊嘛， 八月 啊，咦，咁差唔多一岁噶咯， 系啊，差唔多 一岁。哦，咁啊，旧年八月生咗个小 baby， 咁其实我都有生过嘅，因为我细仔都喺台湾出世，但已经七年前啦，有啲唔系 update， 所以可以请阿列当道讲翻旧年嘅情况啦，因为佢太太要负责凑仔啊，其实我都想请埋佢太太嚟嘅，咁冇办法啦，咁啊，老公代表啦，咁啊，讲翻咧，咁你即系最当初点样得知到其实有咗嘅咧？ 点样得知道有咗？ 系、哎、太太， 咁系太太通知我，跟住咪去。 即系你太太自己发现噶，咁犀利噶？ 去诊所验咯，嗰啲 嗰月经冇嚟到嘛，阿 Perry 冇嚟到。 因为我太太唔知点解突然间有咩事，跟住去医院一 check 咁啊，发现咗。 通常都系嗰啲 period 冇嚟到，跟住一两个月冇嚟， 跟住去诊所 check 到有 BB， 咁跟住点搞啊？有啲咩？ 咁 台湾嘅 以为好似好似香港咁样嘅，要即系提早一年又要即刻要，即系一有咗即刻就要去 book 床位啊 ，book 医生咁样嘅。 即系香港系咁。 系啦，香港而家好似好啲，因为而家好似停咗双飞。 嗯。 咁就冇咁多大陆嗰啲人嚟度生，系啦。但系如果你喺香港嗰啲私家医院生仔，都系要排期啊，都好抢手嘅，系啦。因为大陆人都可以嚟私家医院生噶嘛，虽然佢哋冇嗰啲咩居留权嗰啲， 因为佢用政府医院都好鬼贵噶嘛，咁不如去私家。听讲话， 政府医院嘅正价同私家差唔多，如果佢冇身份证嘅话，系啦。咁点知嚟到台湾再问嘅时候就话，诶唔使嘅，因为咧台湾出生率好低嘅， 系啊， 所以你随时，喂你随时嚟生都得， 冇人生啊。喂，你呢个对台湾最大嘅贡献嗰样嘢，好多人话嚟台湾移民有咩贡献咧？诶，贡献咧生多一斗啦，好大贡献咁就。 但睇翻台中又唔系，即系我住个区都好多人，起码生两个细路以上，即系行街啊，见到佢推住架 B B 车咁都两三个噶。 咁嗰啲系俾你见到啫，见唔到嘅就唔生噶啦嘛。 可能系台北啊嗰啲就少啲啦。 见唔到嗰啲唔生啦，你边有得体验啫？ 咁因为我哋有阵时候已经攞咗健保卡啦嘛，咁佢就好好嘅，台湾就包你十次嘅，即系嗰啲叫做检查啦。 嗯， 咁就唔使钱嘅， 产检啦，产检 系即系挂号费， 哦，十次嘅， 挂号费好似100蚊台币。 因为我七年前唔记得晒噶啦， 正常就十次嘅，除非即系你唔好彩，你个 B B 有咩特别问题，咁佢就要检查多几次，系啦，正常十次就唔使。 好似一个月一次噶嘛？ 初头系一个月一次，之后就越嚟越密嘅， 越嚟越密， 就嚟生嗰时候就一个礼拜一次咁样咯，系啦，因为我冇记错， 我每次就100蚊。 台币挂号费啫，纯粹挂号费系啦。 咁跟住即系成日 check 住啦，又做超声波啊，咁睇住个 B B 啊，咁样。 因为我哋就拣咗间近我哋屋企嘅，佢就唔系政府医院嚟嘅，就类似系嗰啲成间诊所都系 for 生 B B 嘅，系啦。 我知边间，我哋都系嗰间产检嘅，后屘先转咗去台中荣总啫嘛。 因为嗰间就喺我哋屋企，揸车都系几分钟咁，即系有咩事，佢突然间早产或者都会即系方便啲，系啦。 咁啊，到差唔多预产期，你系预产期出世啊，定 争一两个礼拜咧？ 争一个两个礼拜，早咗定迟咗？ 早咗少少， 早咗咁咪好突然，咪即刻送过去。 产检嘅时候，医生都讲都其实都差唔多噶啦，佢同我哋讲系啦，即系都有晒准备啊，执好晒嘢噶啦。 哦，执好晒一有啲风吹咗，仲即刻送过去。 不过佢就早咗咯，佢唔知系凌晨五点几出世咯，所以就啱瞓紧觉啦嗰时。 即系半夜送佢去。去嗰间小医院啦。 系啦，好彩就系咩啦？好彩系近咯，因为佢一痛。连埋生都系半个钟松啲影出 咁快， 因为佢细粒啊嘛，我女。 因为我老婆好似惨啲哦，都成好几个钟头。 正常第一胎啲医生讲话就耐啲嘅，但系因为佢唔知点解佢体型细啦，所以易生啲。 咁咪 好彩啲， 多啲啦。咁 生咗之后咁嗰、那个费用又使几多咧？有健保啊？ 有健保，因为我问过啲朋友，台湾朋友生，如果你有健保系政府医院生，就系、是、即系住你三日两夜啦，都系几千蚊台币啫，系、啦。但系我哋嗰间就佢又唔系政府医院，佢系类似私家医院咧，就另外你 嗰间好出名噶， 又食嗰啲月子餐就贵少少，都系埋单。因为我哋啱啱礼拜日入去所以住多一日，就四日三夜就用咗18000台币买。 18000台币，咁但系都唔算贵啦，其实。 但系 OK 啊，佢啲即系佢啲三餐啊，都几 啊， 我老婆都话好食啦，唔系话政府医院嗰啲。 我太太第一胎就香港生嘅，所以都当时嘅香港都话好啲。我系10年前未双非啱啱开始，未严重，跟住第二胎就台湾嘅，咁喺医院就32夜咯。咁医院系有两张床会准备埋，即系除咗你太太去台湾啊， 哦系， 佢隔篱仲有张碌架床，唔系碌架床，嗰啲类似帆布床咁上下嘅，好啲啦，咁俾你一齐瞓嘅。你嗰间系咪咁噶？ 我正常应该咁样嘅，都系两人房嚟嘅。 但系两人房咁高级噶， 但系我好彩佢咁啱佢隔篱房就隔篱床冇人用，咁我就瞓埋，咁就即系成间房子用晒。 哦， 咁就好彩啲，舒服啲咯。 即系你嗰即本身佢系两个 系啦，两个人共用厕所咁样嘅，咁、就咁啱就冇人，因为佢好少人生嘛。 即系可能你间靓啲啦，因为我系台中荣总噶嘛，即系荣民总医院三人房嚟嘅，健保系。当然你可以自费去 upgrade， 佢有啲贵宾房啊，咩一个人嗰啲都有嘅。咁所以咧就变咗六个人咧，唔系啊，九个人喺嗰度瞓啊。 哦，因为乘二， 因为两公婆嘛，再加上三个 B B 咧，隔咗好多 B B， 哇！半夜三更你喊完佢喊咁，好热闹。 我哋嗰间个 B B 佢过夜要摆翻落佢个浴巾室嗰度。 哦， 佢好似唔系好鼓励你，因为你啱啱出世，佢要睇住，帮你睇住。 佢已经劈低过嚟执俾你噶啦，我哋。 即系可能荣总又唔同啦。 我谂大部分嘅医院都系咁啦， 因为想妈咪即系休息好啲啊嘛，因为佢喺隔篱噶嘛，佢又嘈生晒都即系休息唔到嘅。 佢哋都我记得我哋好早有一集，唔知第四五集咁上下啦，黑白讲阿罗姨咧分享过呢样嘢嘅，佢就话早啲等你阿妈同阿爸去接触个 B B。 OK， 佢耐唔耐要抱走佢，唔知 check 乜 check 埋啫，但系基本上夜晚都会一齐嘅，有阵时佢夜晚要。喂奶啊！ 啱啱相反啦，我哋间医院就系日头就摆落去俾我哋 先俾你 玩啦，夜晚就抱翻走咁样。 咁即系都会有俾你亲子时间啦，所谓你要成日接触佢啦。咁我大仔咧，我都唔识同佢冲凉嘅，细仔我就识啦。因为点解咧？医院个护士一嚟到已经教我点样同佢冲凉啦。所以佢系好嗰三日两夜咧，其实就逼到你要学识点样去教，即系凑只细路仔咯。咁你哋私家即系嗰间系咪咁噶？ 我又冇教，但系我临生之前就都有参加，因为台中都有好多嗰啲育婴班嘅，就是、政府搞嘅，就唔使钱咁样嘅。 哦， 系 啦，即系你有阿妈，唔系阿妈有 B B 嘅时候，佢就好多呢啲可以俾你报名啊。 系啦系啦，去揾啦，自己揾啦，系啦。 即系都唔难揾嘅。 唔难唔难，你网上全部有晒噶啦。 嗯，咁即系教你点样踩。 你有冇嗰啲咩妈妈手册，你就可以去报名。 啊，讲起妈妈手册，有冇攞？因为台湾好多嗰啲商嗰啲咩药房啊或者咩卖场嗰啲咧，有我妈妈手册攞好多着数喎，有冇攞好多嘢啊？ 反而台湾好似就冇咁多嘢送，因为我朋友在香港生，佢就唔知系咪啲嗰啲香港人消费得起咧，所以嗰啲药厂有多钱啊，咁系咁派乜都派啊，成罐奶粉咁怼俾佢咁样。 你但我香港 台中就反而冇 乜嘅，但我个细仔出世好多嘢送，好多嘢攞，总之攞妈妈手册去边度边度，等我登记一下咧，就一扎嘢攞，成屋都系喺度。 不过我女就食人奶咁就好啲啊，悭翻唔少奶粉钱。 哦，所以咁啊，更加要细细个应该要黐埋多啲啊，咁样啦。咁啊，出世过程就相对嚟喺嗰度住四日啦，咁佢仲包埋啲所谓月子餐啦。咁但即系。是四日三夜，佢又即系18000包晒嘅。 18000包晒，系啦。 因为讲翻我当时咧，就喺荣总啊嘛，荣出世咧，就当然医院都有佢嘅食物嘅，不过我哋就冇外，我哋自己出去搵嗰啲月子中心。 嗯 哼，月子中心可以住嘅，其实都可以。咁我哋就冇选择住啦，翻屋企住啦。咁但系就同佢订咗个月子餐。咁月子，我记得都成5-6万嘅一个月都。台币 都几贵， 一个月贵噶，因为佢专人送过嚟俾你嘛，每日、哦。 不过你唔识煮咋，而家自己识煮就悭好多啦。 用微波叮嘅就嗰啲，但佢分开六七兜，样样都即系呢度有啲唔知咩肉，嗰度唔知咩菜，咁、嗯、总之佢帮你配好晒。咁、 嗯、 咧就你个 B B 一出世嗰日开始咧，佢就送过嚟噶啦。咁啊，连续送足三十日咯。咁即系当时我哋帮衬咗呢间咯，即系其中一间啦，我都唔记得咩名啦，呢一七年前啊。咁所以又同你有少少唔同，咁我可以同大家 share 翻咯。咁、 嗯、 啊 ，B B 出世之后，咁你跟住拎翻屋企啦。咁啊，点照顾啊？即系你两个公婆啊，定系屋企人啊？ 因为我即系外母啊外父就过咗嚟一个月就帮手抽 B B 先啦、嗯，坐月同埋抽 B B 系啦。 即系帮佢坐月，帮佢煲下嘢啊咁 样。煲下嘢啊咁样。不过台中佢有个即系政府有个机构系专门照顾嗰啲教你点样照顾初生 B B 嘅，即系有六次免费可以申请叫嗰啲社工嚟上门教你。 哦，咁好噶， 系 有社工嚟帮手啊，六次。 社工同埋有个专门照顾嗰啲叫做咩看护员咁样嘅。 哦， 系啦， 可能呢个亦都可能因为出生率低咧，越嚟越多啲嘢。我记得我仔出世咗冇耐咧，几个月之后就台中市就有话有奖金添啊。 嗯， 即系生 B B 有奖金啊嘛，你而家有冇呢啲啊？ 因为我唔好彩嗰阵时仲未系攞到台湾身份证， 所以未有得攞， 未有得攞。台中好似而家就10,000一个嘅，都 系、 OK、 我记得系有钱攞啊。总之，我仔出世之后冇耐先有嘅。如果我仔迟一年出世，乜都冇啊！好惨啊，好穷噶嘛嗰阵我，你乜都冇、啊。 不过台湾唔即系好得意嘅地方就系每个县嘅。即系生仔嘅津贴都唔同嘅，即系有啲就多啲啦，有啲少啲啦。譬如你彰化县啊，多啲有30,000一个嘅、 嗯，因为呢个系每个地方政府啊，彰化县仲大镬啦，人口外移嘛呢啲。台中市啱啱先宣布话成为第二大城市， 系 佢都唔急于咁多人生啦，系嘛？ 跟住台中就系10,000啦，系啦，庙、 嗯、 咧最少6,000+啫，所以你可能要生你都拣地方生， 即系拣住咗入籍讲紧，入籍先、啊。诶、 系啦，你攞身份证嘅时候佢入籍地啦， 系啦，你入籍先可以拣嘅。台北嗰啲我记得都有嘅， 台北有嘅。 总之好多个县市啊，而家出生率低啊，鼓励嘅。唔、嗯、记得边个县市有啲话每个月仲有多少津贴添嘅。 都有。如果你父母即系是但一个冇翻工去凑 B B， 就每个月好似有4,000-5,000台币咁样，虽然唔系好多，但系都好过冇咁样。 我几千蚊都好用噶啦，台湾一个月几千都帮补下啲十一岁岁嘢都好啊。 买下尿片啦，可以 OK。 系啊，买尿片啦。不过如果你台湾喺台湾住，如果多朋友嘅话咧，台湾人都会送礼嘅，通常。送下啲尿片啦，最实际就系 奶粉尿片。 好似我都有送俾你啊， 多谢先啦。 当然，唔系因为我都收唔少啊，啲隔篱邻舍啊，咁我哋喺度住咗。即系当时我细仔出世都喺台湾住咗3年啦，翻、嗯、嚟台湾之后咁隔邻舍都识唔少啦，咁都送咗好多垃圾杂嘅。咁、 嗯、 啊，之后有冇咩特别嘢啊？即系就 B B 出世之后， 系特别嘢就系即呢个嘢，即系有社工上门，我觉得呢样嘢就几好咯，可以， 嗯、 因为你好难出街噶嘛，坐紧月嘅时候、 嗯， 你又要即系凑住 B B 啊，个老婆又唔出得街啊，咁样呢样嘢就几好嘅，系啦。佢上门呢样 真系唔错， 教你冲凉啊，教你喂奶啊，啲都 OK， 即系好似成2个钟嘅，每次都得啦。 哇，咁好啊！ 喺香港就冇呢样嘢啦。 咁出生率低嘛？香港其实香港本身 出生率都低嘅， 都低嘅。不过 又有钱，香港政府 多得伟大嘅祖国输送咗好多落嚟补翻啲数啫。咁啊，除咗即系凑 B B 一样几好咧，咁你仲有冇觉得咩觉得唔错嘅咧？ 唔错方面就系津贴多咯，佢有啲托儿津贴咯，即系譬如你有啲人要翻工，父母要翻工嘅，你要搵啲托儿所，咁、佢又每个月又有几千蚊资助翻嚟， 有冇做翻？咁你都有冇申请啊？ 我哋就因为我哋都暂时都系我哋凑翻 B B， 所以就未有住， 仲、冇搞嗰啲 住，同埋个 B B 我哋因为出世嘅时候佢未系台湾人啊嘛、所以佢而家未入籍。所以暂时都系攞唔到啲津贴、 啊。呢个系都题外话啦，因为台湾系所谓属呢个种族主义嚟嘅，就唔同香港属地主义，即系喺嗰个出世香港你只要你喺香港出世就香港人嘛，但系台湾就唔系嘅，系跟父母嘅。 系啦系啦。 如果父母都唔系香港人咧，咁 都唔系台湾人。 如果父母都唔系台湾人咧，咁佢系唔会攞到台湾身份证嘅。 嗯。 咁但系因为我已经系啦嘛，咁。我两公婆当时都系啦，咁样出世就系台湾人咯。 咁我哋就冇乜津贴啦，我哋嗰阵时就总之都系 B B 咪自己凑啊，咁慢慢长大啊，去到幼稚园有啲补贴咁咯。不过呢个之前有一集讲学校已经提过噶啦，咁啊，即系除咗 B B 可以有托儿津贴啊，咁做咩几特别嘅咧？其实可以分享嘅咧， 特别嘅就系话，即系你检查你去医院，即系临生前检查都 OK 啦，因为唔使点排队嘅，基本上一去到一 book。即日就 book 到，或者系早一两个礼拜 book 到， 即系唔似香港咁逼啦。 系啦，系啦，你在香港你全部都系排大队噶嘛，长龙噶嘛，系啦。 不过呢样嘢其实唔系净系生细路仔啦，你香港急症室都唔知点解排咁多钟啦，去台湾急症室都好快啫，轻微嘅事都系。 急症室你唔同啊嘛，你个个都有机会病啊嘛，但系生仔你香港都等咁耐就真系奇怪啲，个个都要等，唔通你个个都生仔？ 都唔知点解咁多嘢。咁多人要等系嘛？ 系啦，因为台湾呢方面就几好嘅，系啦，因为个医院多，啲人又分散啲。 咁啊，抱住 B B 出街玩啊，或者出去行啊，有冇啲咩你觉得同香港好大分别咧？ 因为我哋生个 B B 都翻过香港一，即系过年啦，翻香港。 哇，惨咯！我相信，即系 好多餐厅佢又。即系细间啲嘅餐厅咧，香港好多细间餐厅噶嘛，啲面积好细，佢又唔俾你入嘅。佢话诶唔做你生意，因为你架 B B 车就阻鬼住晒。 哇，咁惨啊！ 即系佢唔系啲酒店，即系嗰啲茶餐厅。系、 啊、啦。哇，茶餐厅唔做生意咁惨。 同埋铜锣湾嗰啲咯，你啲路窄啊嘛，系咯，佢哋都唔宁愿你冇入嚟算数啦、嗯，因为你个将 B B 凳，即系 B B 车又阻住条路，嗰啲客出入又唔方便，系啦。 同埋你头先所讲为母语啦，台湾叫母语嘛，咁啊更加麻烦添啦。香港 系啊，因为暴雨室佢唔系个个商场 系好少有， 都会有，但系一两间咯。 而家好啲啦，我大仔出世十年前咧，几乎系冇啊， 暴雨室冇啊， 去亲咗去厕所，好惨噶。如果你厕所我帮唔到佢手，我厕所我帮唔到佢手，我屡次我啲入去啫， 臭噶嘛厕所又 系咯，又臭咁。你知香港啲厕所普遍都好核突噶嘛？ 系啦。 咁但系台湾咧，就首先所有政府部门都会有啦，跟住啲车站啊、百货公司全部都有晒，系好正嘅。 公司好豪华添，嗰啲 好靓添， 有晒湿纸巾啊，有晒尿片， 设备齐全， 直情你坐住唔想走啦，有个 sofa 嗰啲独立房咁样 喺度摆佢喺上面换片，软淋淋噶嘛嗰度。 呢样嘢就好过香港好多咯。 吓咁啊，即系凑细路仔都方便啲啦。咁同埋就算你唔攞 B B 车出街都好方便喎，好多百货公司都有 B B 车借㗎嘛。 都有，但嗰啲係货大少少嘅。百货公司。初生就未必啱用呢 B B 车啦。 啊咁啊，因为我两大细即係我两个仔啦，咁都经历过呢啲日子㗎啦，成日带住啲 B B 周围走。我自己都唔使攞车出去㗎，成日都。 嗯。 去到新安三月咁咪去到借车咁几得意㗎。 如果你一两岁都 OK 㗎啦，可以用到。 啊，咁啊，太细个有阵时都会抱住嘅，抱住细轻啊嘛，同埋咧有一抱好抱啦。咁我而家两个仔冇得抱噶啦，已经因为大个啦嘛，都怀念抱佢嘅日子啊。 同埋你台湾就好多啲亲子餐厅咯，即系好大间啊，又有户外嗰啲咩游戏池啊，咁样俾佢玩咯。但香港就冇呢啲，因为 玩沙玩玩具， 地贵啊嘛，地即系地少啊，又贵租金咁样， 土地供应不足。 同埋咧，香港你出入交通又即系地铁咁样，佢唔系个。出口都有嗰啲升降机噶嘛？ 哦， 如果你用电梯又好危，即系嗰啲扶手电梯 危险， 系啦系啦。 哇，香港啲升降机系啲正常人用噶，有需要嘅人好难用到嘅。 同埋 我试过， 即系有啲有扶手电梯之外，仲要一尺薄一层系楼梯嘅，都唔需要即系出口啲地铁出口。 即系好设计上问题啊！ 佢唔系 user friendly 咯，即系。 我十年前都推过我个大仔搭地铁嗰啲咧，唔够嗰啲后生仔抢噶嘛？你攞推住架 B B 车，点够佢抢啫？搭 lift， 佢一定过住，一开门就两边摄晒去嘅，你都入唔到去嘅。 睇你咩时间，如果你系繁忙时间，你唔使入去。 所以咧喺香港只能够抱起佢， 系 另外架车就咁推。 巴士又麻烦咧，巴士的司机佢唔理你噶，佢直接开车。 咁我咁啊，台湾呢度又好多啦，有晒啲设备啊，同埋咩，即基本上喺度养 B B 都几方便啦，系嘛？ 因为你香港你又唔系个个有私家车噶嘛，咁鬼贵，租嗰啲车位几千蚊港币一个车位，油费又贵。台湾你养架车易啲嘅，所以都 OK 嘅。 咁整体嚟讲，即系生 B B 就喺度就好过瘾啦。 都唔系咁过瘾嘅，即系好嘛，起码你会减生咯喺度。即系香港你唔减生，你就 唔似香港咁辛苦咯。 同埋香港你住得细咧，你点减生 B B 啫 ？B B 爬都冇得爬，根本都 咁啊！咁啊，呢样嘢就冇办法，大家都知噶啦。 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因为由而家开始，我哋节目咧由30分改为20分钟啦，等大家唔使咁闷啦，听咁长啦，咁啊，如果同样嘅话题未讲完嘅，我咪分两节讲咯。咁、如果大家对三 B B 有咩疑问嘅，欢迎留言到我哋群组啦，咁咪再 share 翻呢啲经验咯。咁啊，今次唔该晒阿列当道先，咁啊，下次再倾其他话题啦。 好，拜拜，多谢各位，拜拜。